强国咧陆续有官员上电视，中纪委嘅反腐专题，自己讲述自己罪行，贪图享乐，对唔住党，对唔住人民，对唔住国家。但系同一时间，民间反腐网嘅创办人俾人控敲诈勒索、伪造证件，仲有另一位啊变埋植物人保释之后死亡。咁究竟打贪定唔打贪啊？妈，我好混乱啊！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支那事件咧就搞到好大镬啦！有人就话咧唐朝已经咁讲啦，又有人话唔系你辱华，咁到底谁是谁非咧？咁真系有排讲啦。嗱，点都好啦，名呢啲嘢咧，大家就可能唔使咁嬲嘅，咁免得过有人趁机搞乱啦。我系强国新患者白奇。 好，欢迎翻到嚟今个礼拜嘅强国 新患者， 系啊，今个礼拜咦又系静咗少少， 系啦，静咗少少，冇一把好嘈嘅声啦，咁样， 系啊，你今个礼拜又系三缺一啊，冇咗阿 Win 嘅，不过有 MJ 同埋八旗嘅，最后同大家讲下呢啲嘅时事噶，强国嘅新患者呢啲事情嘅， 系啦，阿 Win 就继续去风流快活啦，咁留翻我哋两个孤儿仔啦， 下集系咪佢翻嚟讲包教啊？好似有啲 咩遇咗佢啦，佢好似有啲 好似啲艳遇， 好特别嘅经历。 好啦，今期。我哋先讲一个笑话嚟嘅。而家呢而家好多少年人青年人入咗呢个议会嘛。咁呢令我諗起呢之前大概都好几年前㗎啦。咁有一轮呢许冠文呢就讲嗰个笑话嘅。咁呢佢就话呢呢个世界上呢女仔呢就係美貌与智慧係不相称嘅。通常啲靚女越靚女啦通常就越冇脑波大冇脑嘛咁样。咁跟住嗰啲人就好有共鸣嘅。跟住最后先出嚟佢嘅绝技就係话嘩所以呢世界上最聪明嘅女仔呢喺晒立法会跟住就成班笑得好开心。咦但係如果今时今日佢再攞呢个笑话出嚟讲大家未必咁有共鸣喎。 咪係囉依家喂又有卫征 BB。有人话有人话埋小丽老师添， 嗱咁样讲啦，如果唔计卫征 B B， 可能都真系数到小丽老师， 小丽老师 系 啦。咁咧，我曾经识过一啲咧，五六十岁嘅前辈啦，咁佢哋就好中意郭佩凡嘅，咁系啦，咁即系呢个就各花入各眼啦。我记得有一集阿边都咁讲噶，啲咸鱼青菜嘅各有所好。 如果嗱咁样计啊，八奇问下你，如果又冇小丽老师，又冇卫征 B B。都冇郭佩凡啦，咁你揀边个呢？ 我系咁难答嘅咧， 大家剩翻边个先？有毛万正 B B 啦， 喂，毛万正 B B 咧，嗱，我呢个我帮佢平反，我曾经睇过佢后生嗰阵时嘅相，非常之靓个样， 十八系毛丑妇嘅， 系非常 思嫣以前都好靓嘅， 非常唔系思嫣，佢靓过思嫣好多 ，OK， 一定靓过思嫣好多，但系唔知张相讲唔知卅年前定四十年前， 即系你拣毛万正嘅， 系啦，唯有系咁你拣边个啦？ 我都揀唔到啊！ 唔得，一定要揀一个。 好似以前 男都可以揀， 好似唔得，我宁愿揀嘅。咁我点都揀嘅女。我听讲以前叶柳咧系 OK 嘅， 系咩？ 叶柳嗰个头咧，令我谂起有一次梁咏琪扮佢个头啊嘛。 系系 个头都仲可以做啲幻想，就幻想佢系梁咏琪嚟嘅，佢系梁咏琪嚟嘅咁样咯。 哦 ，OK， MJ 啲嗱，我成日话你识食，呢啲真系唔讲得笑啦。点解我哋讲咁耐？我哋依家今次咧就讲阿维征 B B 嘅，咁咧就系嗱近排又搞到好大件事啦。 系啊，呢个要做个利益申报先。我头先想问维征 B B 就系问，喂，其实你系咪维征 B B fans 嚟噶？ 我唔系，但唔系嗱，我厘清咗先。 系， 我好认同佢系立法会依家立法会嘅第一人。 立法会嘅美女第一人， 美女颜值第一人，一定系佢 啦。认同， 一定系佢。 咁你问我建制派嘅都应该认同嘅，如果斋计样。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依家讲嘅有反对或者有任何意见， 攞个人出嚟俾啊！ 欢迎大家留言俾意见，系啦，我哋绝对公平嘅。 咁我都理身啦，嗱，我咧就即系清完新政，我初初都觉得 OK， 但系我投票咧讲真都唔系投佢哋，咁我对佢哋而家就系都系一个观望嘅状态啦。一定系排佢喺其他好。多建制派嗰啲嘅政党前面噶啦，但系我又未至于佢嘅忠实 fans 咯。咁所以由我哋两个咁样嘅身份去讲下呢件事，我觉得应该可以相对中立理性少少嘅。 系啦，咁 MJ 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大件事咧？嗱，虽然我知道大家嘅听众都略知一二啊，至少，咁但系我哋简略讲一讲发生咩事啦。 其实就好似系嗰个支那事件啊嘛。最大而家煲到最大嘅就 系啦，就宣誓嗰阵时咧，就讲 就将我哋嘅强国啦，叫中华中国啦，就称呼做支那。 英文唔系咁好，鸭脷洲嘅口音 系啦，就称呼做支那。咁 Pick China 就译咗做 fucking 支那， 系啦，咩 fucking 啊，唔知点样样，系啦。咁咧嗱，咁 fucking 咧点都系粗口嚟噶啦。 系。 咁但系支那呢个名系咪侮辱咧？就最近就真系轩然大波。 系。 咁咧就。有一啲團體啦，就話全球華人都譴責佢，就辱華。咁咧，我身邊有啲朋友咧，就平時咧又唔見佢咁愛國嘅。咁咧，但係咧依排又見佢好似愛國主義上身啦。咁都好蛇嘅，愛國好蛇嘅。咁都可以譴責呢個行為。哇！有冇搞錯啊？你啲咁嘅死靚妹，冇以為有冇立法會咧，就大曬喎，大 Q 曬喎。 係，佢哋又玩得好咩嘅？又揾個以前被日本政府遊輪過嘅一啲老人家出嚟啦，咁其實老人家都好慘啊，即係要重複翻佢啲歷史。咁啊講話支那係一個侮辱我哋嗰陣時嘅日本人對我哋嗰陣時好差嘅，咁呢啲一定啱嘅立場嚟嘅。咁同埋揾過一個咁樣嘅人物出嚟講呢啲咁嘅嘢咧，係一定受到人同情嘅。 冇錯啦，咁嗱 ，MJ 你覺得嗱？你觉得讲支那呢样嘢有咩意见先？你觉得 嗱，咁公道啲讲啦，我咧都即系问过自己呢个问题嘅。我用一个比喻去讲啦，我曼联球迷嚟嘅，咁有啲非曼联嘅球迷啦，咁就会形容曼联球迷系曼狗咁样嘅。咁好啦，咁我又谂紧，如果而家有个建制派嘅人，假设而家全香港都系曼联球迷咁样讲啦，假设而家譬如话梁美芬啊、蒋丽云啊咁样吓呢啲喺度讲一句曼狗咁样嚟形容香港人嘅话咧，咁我哋又会俾啲咩反应佢咧？咁我相信个反应系应该一样嘅。咁所以如果一啲即系触及到部分人咯，我谂差唔多系大部分人嘅底线嘅话咧，其实都系有啲问题嘅。咁而家见到全香港人咁多一啲负面嘅情绪，咁我相信呢件事都系有过分咗嘅。 哦 ，OK， 咁嗱，支那呢个名咧，我就即系听到，即系都唔系第一次听啦，听咗好多年，听过好多次啦。咁尤其是近排咧，即系喺 FB 度疯传嘅，正反都有，有啲人咧就话。喂，唔系、哦，你呢啲摆到明系嗰阵时日本皇军，即系侵华嘅时候咧，就称呼咧我哋中国人咧就叫做支那狗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咧你一咁样讲支那咧就触及到好多人嗰阵时嗰个情绪啊，即系或者心灵创伤啊。 所以好睇听嗰个人咯、 啊，系啊， 即系你话喂，死黑鬼咁样吓，咁你对住一个真系黑人，咁你喺咁样讲，咁梗系会有嗰、那个情绪喺度啦。即系我相信嗰、那个以前俾日本统治过，经过三年八句嘅老人家，咁佢听到呢个字真系好反感嘅。咁但系如果系一般，譬如同我讲，哦，你系 Chinese 噶，即系支那啦咁样，咁我又觉得冇乜特别大问题咯。其实 嗱，我又听过嗱，有啲即系觉得冇问题嘅讲法咧，就话喂，其实支那呢个名古字嚟噶啦，即系古代称呼嚟噶啦。喂，我讲紧1000几年前已经其实有人提过，其实称呼佢做支那。即系中国支那系有噶嘛？咁咧嗱，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听过几个讲法嘅。咁其一就系讲紧话，其实支那个名源自 China 啦。咁 China 呢个名咧，有个瓷器咁嘅意思。 哦，系咩？ 系一个瓷器。咁基本上嗰阵时，因为中国咧都即系当时嘅中国啦吓。咁嗰阵时就唔系叫中国嘅，咁系啦，即系古代啦，就盛产瓷器。系啦，咁所以即系将呢个地方称呼 China， 咁啊 China 咁样，有啲地方嘅音就读个 China 咁样叫。 哦，我以为瓷器就系黐咁样添。 系啦， 黐 就黐， 系啊，黐嘅国家就 China。 系啦，咁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讲紧话咧，我哋中国即系第一个大一统嘅第二个就秦国，即系秦朝啦、秦代啦、即系秦始皇啦，咁都讲紧即系好多年前啦吓，2000几年前，咁咧。佢其实支那嗰个 tree 嗰个音咧，就系、是、秦音嗰、那个，又即系秦国嗰个秦嗰个音，浅咁啊，慢慢变咗，慢慢演化变咗支那啦，即系 china 咁样叫啦。咁呢个又系一个讲法。咁甚至咧，我呢个我真系纯粹 FB 睇嘅啫。话嗰阵时咧，阿孙中山啦，我哋上次提过孙中山啦，佢好多嘅佢好多文案啊。其实都系将中国称，佢系直情系白纸黑字写明要支那咁样嘅，咁就话咦，咁嗰啲人咪话喂， 连孙中山咁样写，咁不如我哋一齐杯割埋孙中山啦，系啦系啦，咁佢个中山陵不如拆咗佢啦，俾个系啦，咁佢咁辱华啦依家，系啦，即系有个咁嘅讲法咯。 嗯，听讲过嘅嗰阵时啊，梁仲恒去电台都系咁讲嘅，不过咁样讲啦，我都系维持翻头先嗰个立场。即系假设而家讲粗口系唔啱嘅，咁无论假设啦吓，咁无论系阿梁美芬讲粗口，定系阿尤慧晶 B B 讲粗口，咁其实都系唔啱嘅。咁头先嗰啲例子，孙中山嗰啲系时间唔同啦。咁而家最重要咧系支那呢件呢、這个名词咧，譬如话当时日本人无论民间定官方咧都有用过嘅。咁但系佢哋而家都会唔用噶啦，就因为真系觉得对中国系有侮辱性。咁印尼啊呢啲以前都用过嘅，咁喺1946年之后就之后都冇用啦，就因为都系华人去。佢觉得呢件事系有贬低嗰个种族啊、种族歧视嘅一啲象征嚟嘅，咁所以都冇用。咁所以喺今次嘅事件嚟讲啦，我都觉得尤慧晶 B B 讲支那系有过火咗，系唔啱嘅，唔值得撑嘅。斋佢讲呢件事嚟讲， 好啦，咁 M J 嗱，咁我又想问一问你啦，咁你认为嗱，依家咧就件事系搞到好大嘅，咁直情讲紧话好多嘅建制派议员啦，又或者甚至有啲所谓民间团体啦，即系我当佢真系民间团体先啦，就话咦唔系喂。你哋呢啲咁嘅辱华嘅议员咧，就要踢走佢，系啦，咁就唔可以佢有佢个议员嘅资格喺度咁样。咁咧嗱，我讲我自己立场先，我觉得咧嗱，无论你讲支那是对又好，是错又好，或者有冇个所谓辱华成分都好，咁我觉得系唔系即系需要上纲上线到去呢个地步咧咁样，系啦，咁使唔使讲紧话？喂，我连直情我依家我司法复核，我直情司法复核，我连俾你重新宣誓嘅权利啊，系啊，我都唔俾你去做啊，咁样样咧。 喺我录音呢一日就啱啱发生咗建制派去流会啊嘛，集体杯葛嗰个宣誓仪式，咁跟住整到。流会咁样嘛，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反面教材嚟嘅。嗰阵时即系有啲我啲同事啦，对香港嘅政治都唔系好认识，咁我就问佢喂会唔会投票啊咁样，咁佢就话都唔会啦。不过咁我又系贪得意问下佢，咁如果你投票，你投边个啊？咁都唔会投民主派啦。咁点解啊？咁样咁佢就话，咁佢咪净系识得拉布，冇由净系识得拉布嗰啲噶嘛。即系你可以睇到咧，其实一个宣传战系几咁犀利，佢哋就会觉得啊，你哋民主派就净系识拉布，阻碍民生，阻碍议会嘅正常运作。嗱、好啦，咁今次发生呢件事咧，好好嘅个例子啦。咁依原嚟建制派都可以去拉布嘅、哦，可以去令到个立法会流会嘅、哦。其实将佢当时嘅一啲论述摆翻喺而家度，一样系正确嘅、哦。咦，你哋咪阻碍紧呢个议会嘅正常运作咯？你哋咪喺度做紧拉布呢啲动作咯？咪一样系阻碍紧民生咯？ 同埋咧，呢次建制派拉布咧，其实咧我就见有啲网上嘅反应咧，就齐声叫好嘅。咁咧就即系佢啲泛民嘅支持者嚟嘅，啲齐声叫好嗰啲系。喂，我哋泛民主派，喂，上年拉布拉得咁辛苦，即系阻 帮手啊。 系啊，你依家你真系帮一直帮手、啊，跟住话喂，不如咁啦，一直拉够四年佢啦，你横掂都系拉啦，唔紧要啦。 咁即系讲笑咁讲啫，咁啊即系等于冇立法会噶啦。咁即系但系可以由呢件事都睇得出。即系其实有时就唔系净系讲嗰个拉布，即系其实个宣传战咧，有时你因为人人都喺度用一个好大嘅宣传机器去讲拉布就系唔啱，流会就系唔啱，阻住立法会正常运作就系唔啱呢件事嘅时候咧，咦，原来你喺件事可以睇出，哦唔系，其实呢个拉布系一个动作，系一个手段，咁啊睇佢做啲咩事啦。如果你认同今次拉布，如果建制派嘅朋友啦吓，你不认同今次建制派拉布系一个正确动作，点解啊？因为你觉得佢系我唔抵俾佢宣誓啊，系啊，佢哋系有好大问题啊咁样。咁咪即系其实睇嗰、那个件事嘅用意咯。咁嗰阵时点解拉布啊？以前点解民主派拉布啊？就是、因为件事有问题咯。譬如网络23条啦吓，呢啲咁嘅大问题咯。 系啊，咁咧甚至咧，我讲翻头先嗰啲个论点先，好搞笑嗰啲网民。咁有啲网民甚至建议话。嗱，不如咁样啦，嗱，以后咧，即系有啲即系所谓恶法啦吓，咁、恶法想通过嘅时候咧，咁不如所有泛民嘅议员轮住口讲支那，轮住讲支那，系啦，咁你轮住讲支那，咁你咪一直咁拉落去咯，咪帮手一齐拉咯，咁咪几好啊，成件事。 轮住冚一条旗，Hong Kong is not China，Hong Kong is not China， 系啦，跟住又讲支那，不停话要罚停乜乜乜咁样，哇，你即系基本上就搞掂啦， 新绝招、 啊。 系啊，喂，讲开呢、這个Hong Kong is not China， 我记得呢个嘢，你有冇以前有冇玩过呢、這个辩论比赛啊？ 冇啊，做咩事 呢？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呢个呢，其实佢背后的意思大家又系心照啦。咁但系呢系一个经典嘅辩论嘅一个玩法嚟嘅，即系一个辩论嘅方式叫做白马非马，好出名嘅。白马非马，咁就嚟即系讲呢啲咁样嘅情况。白马就唔系马啦，如果白马等于马嘅话，咁黑马又等于马，咁黑马等于白马咯。咁样喺个逻辑上系唔正确嘅。咁今次咧，佢哋就会用呢个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嚟做咗一啲吓擦边球啊，大陆嗰边叫做系啦，即系双重嘅含义，影射香港咧，佢嘅意思好明显嘅，香港唔系属于中国一部分，香港甚至系完全同中国系唔同， 冇关 系 啫，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啦，就即系好明显，其他嘅反差就用到一嚟佢用咗支那呢个名词嘛，二嚟就会话喂，你真系完全系叛国喎，你而家咁样吓，咁样去打佢。 系啦，咁咧，头先阿 MJ 讲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呢个 point 咧，我反而咧，我又觉得佢哋都玩得几有趣。咁即系认唔认同一回事，几有趣嘅。咁佢即系佢背后其实可能个深层次，佢哋想表达嘅意思就好似 MJ 头先咁讲啦，话香港，即系佢哋其实直情系想讲香港唔系中国一部分。即 系 佢哋系想讲，佢哋有个暗语 嘅嘢， 但系后屘佢哋喺自己辩解就话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咁香港梗系唔系中国啦，咁香港只不过系 part of China 啫嘛，香港 is not China， 系啦，即系 等 于 个比喻， 系 啦，等于个比喻就系话，咁你个 mouse 系咪属于你 mouse 系咪电脑啊？ 系啦， 你 mouse 唔系电脑嚟噶嘛？系啦， 佢呢个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等于广州 is not China， Shanghai is not China， Beijing is not China， 即系讲紧系两个。字本身嗰个最深层嘅含义咯，系啦。如果 Hong Kong is China， 咁即系全 Hong Kong is Hong Kong 一样咯。 系啊，或者 Legit Court is Hong Legit Court is China 咁样。 Legit Court is Hong Kong 咁样，咁系唔等于噶嘛？如果 Legit Court 系 Hong Kong 咁就冇穿 one 咯。系啊系啊，就系咁啦。呢个系一个经典嘅，佢攞嚟咁样嚟玩吓，又有佢可以讲得通嘅地方。 系有佢啲有啲玩味喺度啦。咁反而咧，佢哋之前讲嗰啲咩鸭脷洲口音嗰啲就牵强啲啦。 摆明嘅 就牵强少少啦。只可以讲鸭脷洲口音咁，基本上后屘真系有人查过鸭脷洲嘅口系咪真系有口音先？首先，真系口音，鸭脷洲口音系咪真系咁样读声咁？咁当然系查唔到任何结果出嚟啦。 佢噏嘅呢个就 系啦， 我都长洲口音咁样。 系啦，咁咧反而咧嗱，即系呢样嘢，即系佢哋熟对熟错都好。嗱，我个认为咧，某程度上就俾某啲人咧就借咗嚟用嚟做一个工具，去煽风点火， 好肯定 系啦。咁就依家玩到即系头先提过啦，司法复核咁样样。咁咧，即系喺好多人嘅眼中，包括系话我自己嘅眼中，就系讲紧话，好啦，你行政机关 系 用一个司法嘅权力去干预立法会。 系 啦，咁基本上咧，我都觉得系一件都颇为严重嘅事件嚟嘅，因为其实立法会主席本身，因为立法会主席阿梁君彦先生啦吓，咁佢系咪英国人冇唔知啦， 未知啦， 咁查到咁佢话自己已经唔系英国人啦，咁点都好啦，咁其实佢嗰阵时都提过话，我可以俾佢哋再宣誓过， 系， 咁跟住一个屈尾十咧。政府就话：，唔得，我司法复核唔俾佢哋去再宣誓。 系 啦，咁基本上咧，系咪咁样代表你个行政机关想透过司法呢个所谓武器，去凌驾立法会嘅权力咧？咁样样系啦，我 已经唔系三权分立嗰样嘢啦。其实，咁我即刻今日喺度睇，喺度谂，你话如果即系而家系特首同埋律政司司长咁样嘛，去法庭。就希望是阻止他们去做宣誓的动作，阻止他们做议员这样啦。哇，如果这件事在强国发生是怎样，你想象一下，你想象一下习近平先生他突然间去告某一个政府官员不给他做，基本上他都不用走到这一步的。 是他不用，我都觉得不用。 但是 in case, 他真的要走得这么正式啦。他要走，我现在就去喂广州市长广州什么法庭喂我习近平我现在想告你某一个官员啊，佢有啲咩问题？哇！你估个法庭话点睇咧？真系 系啊， 系会点咧？ 个法庭咪即刻惊咗先 啦。O K O K 系啦， 咩罪？好明显有罪， 好明系咯，唔使乜都唔使讲噶啦，佢就有罪噶啦。 咁所以喺呢次呢件事嚟讲咧，我又觉得法庭系做得好嘅，即系算有做到司法独立呢样嘢，即系佢唔会理你状告嘅人，你要特首。你是律政司司长又好，佢都系根据翻佢法律去定，咁所以佢都冇批准到呢一个嘅嗰、个叫咩禁制令， 冇批准禁制令，但系就准许司法复核咁样啦， 准许司法复核咁样啦。 咁我记得咧有一次呢个比喻咧就可以去有一次，我记得系之前佢话香港仲系一个叫做唔系人治嘅地方。有一次咧嗰阵时系讲紧仲系阿曾荫权先生做特首嘅，佢话咧写专栏嘅嗰个人，佢话啊佢去到一间酒楼食嘢，跟住见到曾荫权佢哋咧就系去嗰度又系食嘢啦，咁问佢几多位，跟住就唔知几多位，跟住就系未有位，麻烦你坐低等等啦咁样。曾荫权都系喺侧边坐喺度等等，好正常噶呢个动作。系，但系呢件事咧，佢话哇，如果呢件事发生喺强国啊，我谂你间酒楼都唔使继续运作落去啦。 啊， 你试下叫习近平话我哋冇，你试下同唔好讲习近平啦，你喺广州市长埋嚟食嘢。跟住你突然间有个广州嘅餐厅同佢讲，喂，阿市长啊，我哋冇位，麻烦你等等啊，跟住叫市长喺度等，唔知会发生咩事。 我谂间餐厅好快会冇咗咯， 咁所以 好快佢唔见咗咯。 所以庆幸啊，即系所以有阵时我哋就唔可以俾任何嘅呢啲唔啱嘅事件成为常态，即系我哋一定系要攞出嚟讲，攞出嚟都同好似正常咁样做，即系就所以阻止啲特事特办。系啊，讲开特事办咧，今次呢件事都有人咁讲嘅，我记得即系你话我拉埋嚟讲都系咁讲噶啦。点解呢个咁样嘅事件可以咁快去到法庭嗰度去做一啲审讯啊？大家处理得咁快，点解嗰啲咩七警啊？ 嗰啲就 系啦，嗰啲又玩成年几两年吓，嗰啲5000万 UGL 嗰啲又可以玩到咁耐都未有事情发生嘅咧？系啦， 呢啲就系咩？ 即系乜嘢特事特办咧？系啦， 系啦，咁咧就讲翻啦吓。咁头先咧就讲紧话，即系基本上咧，佢三权分立咧就喺依家个政府嘅底下咧，咁就会慢慢，咦，好似。喂，佢系搞紧啲乜嘢啊？呢班友真系，即系需唔需要去到咁嘅境地，或者需唔需要咁样去破坏一个制度？ 嗯， 好啦，咁即系有啲讲法咧，就直情系咁，系点样讲咧？就系话，哦，如果你政府下下出呢一招， 嗯， 好啦，咁将来。立法会有啲议案系所谓叫不利政府嘅，或者政府想做嘢通过唔到嘅，咁佢系咪又可以司法复核咧？系，即系可唔可以又系拎住一啲嘢去司法复核啦？或者叫建制派嗰班人啦吓，嗰班人咧就去流会咧？咁呢件事咧就我觉得咧，即系佢个咁样嘅底下咧都事关重大嘅，咁各位咧。即系各位听众咧，都可以留意住个事情发展， 嗯， 因为呢样嘢咧，真系随时咧，即系摧毁咗香港整个嗱，第一 司法独立咯， 司法独立其一啦，咁第二就系嗰个立法会嗰个认受性同公信力嗱， 嗯， 本身立法会主席佢喺立法会入边，佢有个佢嗰个所谓宪政嘅权力、宪制权力，咁依家我一下子你俾你呢个咁嘅。咁嘅司法入品咁样去 override 咗，所谓 变咗特首嘅旗下啲一啲棋子啊，真系 系啦。咁咧，同埋有一个我觉得值得玩味嘅地方咧，就系讲紧话咧，好啦，呢个主席咧，其实都系一个喺争议声底下咧就选出嚟嘅。 嗯， 咁咧佢仲系一啲建制派集体投票推出嚟嘅人。 嗯， 好啦，你推出嚟之后唔够几日咧，就俾人咁样刮一巴。 嗯， 系啦，咁我就唔知道建制派嘅朋友们点谂啦。 嗯， 系啦，你哋即系共推一个立法会主席出嚟，唔够几日咧，佢嘅决定咧就俾政府一个所谓 TRL 即系司法复核，咁样又去弹翻转头。 啊，佢哋冇嘢噶，佢哋全部都系即系我哋听话噶嘛。政府嘅旗子咁样，类似嗰种咁嘅意思噶，佢哋冇嘢嘅喎，系啊，我就系咁支持政府，咁所以而家民主派嗰边就会系话佢哋咯，即系你哋好似就系一个盲目地去撑政府，其实你根本就冇一个自由嘅意志嘅，所以政府话 yes 你就 yes， 政府话 no 就 no。 系啊，咁同埋咧，头先开麦之前咧，我同 MJ 咧计咗条数出嚟， 系， 咁咧就系假设。嗱，讲紧依家有三嗱，我哋直到我哋依家啦，即一刻啦，我哋开麦啦，今日系黑雨，我哋系黑雨嗰日嚟，系，啦，咁咧就有三个议员就棘住咗喺度，一个就 系 尤慧贞啦，一个就梁仲恒啦，一个就系小黎老师，系啦，咁头先我哋提过几大美女有两个已经系喺入边噶啦， 好多 B B 好多 B B 嘅 fans 真系好唔满意而家， 系啦喺入边噶啦，咁我头先同 M J 计一条数，嗱，如果政府咧又咁样再 DQ 埋，即系所谓disqualify 埋佢哋呢三个人咧，咁佢哋三个我计条数咧，佢三个人加埋差唔多有接近10万票。 哇， 系啊，即系有 10万咁少啫咩？ 三个 因为系话系三个 ，OK， 系三个加埋系啦，三个人啫，有差唔多10万票。 嗯， 咁呢10万票咧，咁依家政府咧就一下子用一个所谓行政手段或者司法手段，总之用咩都好，用一个手段 系阻止佢哋， 系啊，阻止佢哋，而阻止一日由三个 total 有接近10万票嘅选民。投票出嚟嘅议员代表佢哋嘅议员，跟住有另外一个 point 就系讲咁话，好啦， 姑勿论你哋认唔认同佢哋都好，连埋之前嗰啲入唔到闸嘅，咩、梁天琦啊，即系嗰班即系所谓本土派或者甚至话港独派嘅人，入唔到闸嘅，可能嗰啲票数系超过十几万选民，或者十几万香港人嘅期望，或者佢哋想嗰个人代表佢嘅人系被政府拒诸门外嘅。 冇错，其实我哋想讲嘅咧系即系无论佢对付嘅人嗰、那个人佢做咗啲乜嘢事情，你系几咁唔同意佢咁样做，或者系你系几咁认同佢而家呢个动作都好啦。其实呢个动作咧背后引申出嚟嘅嘢咧，就好容易变成今次佢就用一啲好一定有佢冠冕堂皇嘅说话去为佢嘅动作去护航，但系逐渐佢就可以用一啲咁样嘅手段咧。逐渐变成一啲所有唔啱佢动作嘅人，变成一啲佢唔鍾意嘅人，咁样佢都系同样嘅动作去说话，咁即使变咗系点样，最后咧就会产生到凡系政府唔满意嘅人，佢都可以用一啲咁样嘅动作去阻止佢哋继续去为市民发声啊，去做佢哋想讲嘅嘢，去做佢哋想做嘅嘢啊，咁样。咁呢个系即系我哋要阻止呢个情况系继续恶化落去 嘅。系啦，咁咧同埋咧喺呢个事件咧，我又觉得有另一个比较得人惊少少嘅地方咧，就系我听见好多人即系提及。嗰啲人咧，甚至系即未必系我哋所谓蓝丝，有啲可能甚至系所谓黄丝嘅，就 系 话喂，嗰两条友或者嗰几条友抵死啦，系啊，咁喺度玩嘢，又或者讲紧话喺度侮辱，甚至有啲人觉得侮辱中国人，即抵佢俾人去拒诸门外，冇得做议员噶啦，咁样即有啲咁嘅论点系咁。 其实咧系一个宣传战啊，所以其实大家知道广告系一个点样嘅事啦，有啲牌子你未必识佢，咁但系如果你日日睇电视，你都见到佢喺度卖广告，总有一日你会不如试下呢个牌子，你都会认同佢呢个牌子嘅存在，呢个就系宣传战。而家好明显咧，喺好多嘅即系建制嗰边啦，系啦，佢哋会有好多嘅宣传嘅机器去帮佢做宣传，咁当佢哋可能即系真系无孔不入噶，电视啊、报纸啊、你睇开嘅杂志啊、艺人啊，佢都会去讲呢样嘢嘅时候。就变成系一个你都会认同嘅嘢咯。譬如而家个个都话支那好过分，支那好过分，系支那我都觉得系有过火咗。咁但系有冇记得我哋以前有一轮我哋好惊啲内地嘅同胞落嚟我哋香港嗰度抢晒奶粉、抢晒床位嘅时候，我哋都称呼佢哋系蝗虫嘅。咁蝗虫有几尊重咧？系咪？咁你当时如果你称呼佢为蝗虫一班人，你今日去反对呢个支那，你有冇谂下？其实呢一个谂法系你真系自己谂出嚟嘅谂法，定系其实你被宣传战影响咗？当日日都有一把声音同你讲，一百把声音同你讲，佢哋好过分，佢哋好过分，佢哋好过分，佢哋好过分，重复 repeat 唔知几多次，你都会觉得系佢哋真系好过分。 甚至咧，我就认为我哋嘅强国，我成日话日本咩小日本啊，话佢鬼子啊，又话咩韩国人。是咩棒子啊？话美国人美帝啊？呢啲点解就冇人去谴责佢咧？ 系你唔使啦，我哋认识好多我附近住好多嗰啲印巴籍人士嘅，我哋咪有叫人阿叉 系咯， 系啦，咁系咪好多人要需要你哋咁样谴责我哋？因为呢件事其实就系宣传战咯。但系当好多人讲嘅时候，大家就觉得系好值得关注，咁自然啦，跟大声音咧就好稳阵嘅，系啦。咁跟住你，如果你要去独立思考，去同一个大声音唔同嘅话咧。是相对冇咁安全嘅，但其实呢样嘢系好重要嘅。如果唔系就系一个完全冇自由意志跟随呢个宣传战讲嘅人。当宣传战同你讲二加二等于五，当宣传战同你讲战争即和平咁样，咁你就完全跟咗呢啲嘢，咁你就完全系成为一个政府控制嘅人。 同埋咧就讲紧话咧，嗱，即系纵然就算即系各位听众真系对佢哋好憎佢哋又好，或者会反感都好，咁但系咧其实我哋个民主精神或者我哋个议会嘅精神咧，就系讲紧话，喂，基本上。只要佢冇犯一啲好严重嘅，即系所谓严重法例，又或者讲紧话冇一个好严重嘅违规，基本上咧就唔可以太过分地滥用整套呢个制度。 系 啦，即系有规矩有制度，呢个系我英国人留俾我哋一个精神或者一样咁嘅宝贵嘅遗产，就唔系话佢辱华，我好嬲啊！咁你就要踢走晒佢哋啦。 系 啦，咁如果他日有人同你讲话，假设你系住香港仔嘅，有个议员或者有人觉得喂唔系香港仔，香港仔系唔好嘅，香港仔应该喺个堆填区嘅，咁你系咪觉得喂系咪应该咁你即刻 DQ 嘅议员啦？系咪要即刻要去处理呢个议员啦？即系觉得佢系讲啲嘢系完全辱香港仔嘅咁样，系啊，即系我觉得又唔即系唔可以。 过分太地情绪化， 系啦，即系最紧要都系嗰句咯，自由意志啦，独立思考下啦，即系唔好就咁跟随个大声音去听佢讲完就算咁样。自己其实有时可以睇下唔同立场嘅报纸、唔同立场嘅报道网站，好多嘅。咁跟住去睇下，咦，其实系咪真系要去到咁嘅地步咧？咁啊，希望啦。其实我而家觉得呢件事就其实都玩得差唔多大噶啦。如果大家都继续聚焦呢件事度，其实都冇咩帮助啊，系咪先？咁人哋都讲咗，咁佢又似乎都唔会咁短暂收翻噶啦。咁啊，不如就暂时将呢个过一段落，咁跟住继续向前推进啦。我哋嘅节目都要向前推进嘅，咁所以呢一集咧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下一节再同大家讲。 好。